好，翻嚟啊！第二节星期二得到，咁啊闲话咗第一节啦，要讲翻啲正题啦。 系， 令到个心情舒畅翻啊，可以讲正题啦，唔系真系太沉重。 系系啊，太抑郁啦，即系见到咁多呢啲咁嘅。 唔系即系抑郁，讲起咧嗱，大家都经常有搭开的士啦，在座咁多位吓。咁啊，对于搭的士咧，其实嗱，你有听我哋节目都知道咧，我哋对于啲黑的咧就真系叫做咬牙切齿， 深恶痛绝， 深恶痛绝。咁因为咧，有啲的士业界朋友咧就 PM 我，佢话咧 Tony 咧有所不知啊，喺得嗰啲叫做咧，嗰、那个叫做譬如你讲上水咧，咁啊有啲人喺度把风，你嗰啲外来人嚟，佢又特登搵紧。搭搭车计正数就上咗你架车，跟住就去上水，系嘛？就等你搵唔到食。佢哋话咧，佢哋嘅做法咧就同小巴一样，系由黑社会操纵。 系 咁咧，就类似入线费。你总之你入咗个线，你就可以入去。你如果唔系咧，就一定唔俾你搵食。咁咧，另外佢就话好多喺做而家现成啲黑的咧，九成九都系争大耳窿钱啊！咁佢哋都话咧，即系。基本上佢哋都系逼不得已嘅，不过佢哋嘅谋生能力只能够揸的士吓，咁唔通自己打劫咩？咁冇办法啦，只能喺你的士上打劫，系嘛？咁啊打劫啲游客啦。咁咩为之打劫咧？吓，你搭30蚊车就收你300蚊，咁可以叫做打劫嘅勉强嚟讲吓。咁但系如果4毫子啊嘛，可唔可以收多你4毫子？可唔可以叫打劫咧？ 咁样打劫都几冇出息喎，呢个就 嗱，我够胆讲。香港现成香港的所有乞衣，你如果埋去咧，你放低4毫子俾佢咧， 佢掟翻你掟后。 我负责任地讲句，佢如果唔系屌晒你全家咧，我个人非常温和，有我一半咁温和啦。 吓、啊，咁即系唔系好温和嘅。 佢大部分咧，大部分人咧会追捻住你嚟屌啊，跟住咧就揾你。俾佢嗰4毫或者5毫咧，掟翻你，甚至乎补多句，你冇眼掟口啊，系嘛？而家要眼俾你掟口啊，知唔知？大家知唔知咩叫掟口啊？吓、啊，人死咗咧，就以前古代咧吓、啊，即系讲到其实都唔系古代啦， 唔系古代，其实都仲有嘅。 到而家好似仲有， 都仲有 嘅。搵个铜钱就摆个口度，就话叫有钱掟口吓，咁啊，梗系高慧贤肯定冇啦，系咪？喂，佢话个的士佬咧收打劫咗佢几毫子， 4毫子 系嘛？喂，老实讲啊，你搭的士，我无论长途、短途，短途更加唔好意思。譬如你搭，老实讲搭嗰20零蚊，系嘛？有时搭到27个几，喂，屌求卵期啦，唔使找啦，即系。 唔系最大问题，而家啲毫子冇用啊，唔收啊， 冇人收咁就 四周围佢都冇毫子。 一定冇毫子噶，而家喂你知唔知啊？我买马经啊，冚家产，唔系而家噶啦。讲紧我中赌马嘅时候去买马经嘅6蚊嘅，当时俾2个5毫佢都唔捻收啊，1个5蚊，2个5毫啊，唔收啊。 好串喎， 而家搭唔收啊？ 你而家搭巴士 唔系而家啊？5年前啊，12年我仲赌紧马嘅时候啊，5年前已经唔收啊，就系佛街嗰档报纸档啊，金华餐厅门口嗰档报纸档。 我知 啊，嗰阵时我仲喺旺角揾食，系咪先？你谂下啦，我啲记忆到而家都好清楚嘅，记得嗰条马拉佬仲话唔收5毫子。 你对佢嘅仇恨都好深 喎，系记性好啫，系咁老实讲呢啲嘢都唔系咩事系嘛，不过佢觉得即系。5年前已经啲人已经系咁样噶啦，咁而家你仲话4毫子？喂，老实讲啊， 佢个仇恨更加深喎，即系为咗啲4毫子要写篇文章， 写篇文章出嚟话人哋收多咗佢4毫子啊，50蚊系嘛？原来仲有行李费，佢都唔知人哋原来收少咗佢6毫子， 佢收少咗佢4毫， 收少咗佢6毫，49个6，佢以为其实系50个06。争一蚊啊嘛，佢以为49个6，人哋收多佢4毫子，仲话好似大，好似皇恩浩荡咁样。喂，讲真啦，头先我搭车搭咗80蚊的士，80个01，个的士佬冇收我1毫，我俾100佢，佢赚翻20厘。啊，啱啱喺大中华门口落，咁一样咯。咁原来咧，我问翻我，因为我哋两部的士嘛，我哋唔够坐嘛，原来佢兜咗我。几蚊路，因为咧，我俾我哋迟上车嗰个咧就已经到咗先，就71蚊，佢又80个01，就肯定系兜咗路噶啦。咁啊，唉，算啦，又即系老实讲，你有时争嗰几蚊，唉，咪俾你咯。因为我好多年前我做节目嘅时候，我都讲过，嗱，有咗3个职业，第一个职业 bell 酒店 bell boy， 如果有一日 你去到你系做紧酒店 bellboy， 你一开门，嗰、那个豪客第一时间 thank you， 跟住兑$1,000俾你 tips， 我相信你系会记到一世。1995年5月20日，系嘛？几多点？几多分？喺边间酒店？我乜乜乜名喺度接一个中国籍男子几多岁？哇！你一定系形容到由头形容到落尾，系嘛？头发几多寸都争少少，数埋俾住$1,000 贴士。 差佬认人都冇，边有咁详细？ $1,000贴士喎，系嘛？第二叫的士司机，你搭$18，当年就$18的士啦，而家可能24元起标。唉，$1,000唔使走啦，你嘅的士佬啊，一定系记到话俾你听，周围逢人就讲，逢行行家就讲，1900几多年，2032019年啊，几多月几多号，几多点，喺边区去边区，哇，几多米啊，弥敦道26号向前100米，吓、啊、门口俾人截咗，俾咗$1,000的士，俾咗$1,000贴士，你系咪讲一世啊？ 一定啦。可能呢个年代可能捉住喺度 selfie 啊，影咗先。 系$1,000，系嘛？即系而家啲银纸贬值得咁紧要，系咪？咁 而家俾$1,000，一年记一样讲一世。 系啦，而家都系会记一世。咁你唔系话咁俾$1,000啊嘛？喂，你搭$27的士，你俾2个几贴士，喂，咪算够数咯。有时都费事袋啦，银仔系咪啊？有时真系费事袋咁多银仔喺身。 系 人哋尽量都唔俾啦。我搭新的士通常都系嘅，见到个的士如果个司机好招呼啲，或者礼貌好啲，我通常我都揞多$几嘅。明明69个几，我特登揞多$3俾佢嘅，俾$7.3佢，通常都系咁啊，起码俾多几蚊啦，当系点都好啦，唔多即系吓。但系竟然会有人吓，即系为咗几毫子，人哋你当人哋真系冇找俾你啦，嗰个叫行李费冇加，当人哋真系冇找4毫子俾你咧， 或者人哋唔想花大家时间要找来找去搞呢4毫子啦。 有4毫子啊，而家除咗你去百佳惠康之外，你话冇搵唔到毫子噶，而家出边街市都唔肯收。 你搭巴士啊，你嗰扎毫子啊超过$2啦，个巴士佬已经即肥你啦，已经 好好耐未试过，好耐未试过，好耐未试过。通常你可能8.9咁啊，你 入多少少咯？ 通常都入$9，$10咁掟落去噶啦，冇办法，9.3啦吓，9.3、9.7，咁你通常都掟$10落去啦，你都唔会找噶啦。即系而家毫子已经冇人收咁滞，都冇乜用。即系有人攞4毫子出嚟大做文章， 喂，呃咗边稿费啦？ 呢啲人啊，连5毫都不如啊， 系得4毫子啫， 要打8折啦，只有值4毫啫。 咁调翻转呢个的士司机咧，都会记住佢一世、啊。竟然有人误会咗我收多佢4毫子，咁样喺篇文章度批斗我。 的士都未必知道佢系边个嘅，亦都未必批评佢阿宝。 唔系，好似跟住见到网上都有啲话的士哥嗰度有都大反弹。 唔系你唔系黑的啊嘛，老实讲，黑的我哋都知道有嘅，即系啲行家话俾我知，嗰啲的士行家话俾我知，喂，佢哋好多时90%都系争人 贵， 争人贵你，所以咧都冇得拣嘅。咁即系我哋唔系话鼓励呢个行业，我哋都好心苦痛住。咁啊，你最好喂。你真系搵得几多钱啊？ 搵啲兼职啦。 你呃尽咪呃咁多钱，你不如 一边炸的士一边 sell 永念亭啊！啲得唔得？大马楼喺度讲下啲咁样，播喺度播啲节目啊啲咁样，得唔得咧？ 唯有咁啦，搵到食嘅系咪？ 即系乜乜频道特约咁啊？ 系啦，冇错啦，即系个你坐喺后座嘅时候咧，会见到嗰啲永念亭嗰啲啱喺度嗰啲咁样广告。 嗱咁啊，即系轻松嘅讲呢单啦。其实咧，即系有单真系好沉重。头先第一次都尾段都讲咗啦，即系星期六嗰日就死咗2个啦，后生仔。咁一个咧就系俾佢个男朋友怼冧，另一个咧就唔知咩原因，好似意外系嘛，即 系 可能想匿入去嗰度，想吓过，可能想吓人吓，咁啊出唔翻嚟咁样吓，或者俾佢夹实咗。 我睇到好似话唔知走咗去原。嗰啲鲫鱼嗰啲通道嗰度，跟住就跌咗落嚟，个棺材跌咗嚟就夹死咗啲咁上下。 哦，真系好阴功。 系咯， 咁海洋公园而家咪变咗空宅啦。 有冇人会有冇人会睇喺海洋公园嗰、那个附近嗰啲楼会唔会有咩贬值啊？因为死啲人啊嘛。 我觉得唔会嘅，咁咪 Halloween 更加好生意， 即系刺激咗， 有真鬼 啊， 真鬼咯，都未必嘅，因为咧可能佢都未必搞，因为始终真系死啲人咧， 咁啊 系惊啲噶嘛，因为咧你明知你扮鬼噶嘛嚟玩下啦，你原来你系真系有人因为咁样而过咗身，系嘛？始终唔系咁好咧，我觉得即系。唔好搞算啦，你呢啲咁嘅嘢。 不过咧，海洋公园咧算有担大嘅，因为咧你可以睇下，即系呢几日都发生好多即系唔开心嘅事啦，系咪啊？你睇下无良得个西九文化区，第一时间一死三昏迷，即刻讲中暑。 哦， 第一时间就扑出嚟话中暑，跟住因为点解啊？ 我查到毒品， 系啦，跟住就而家验到晒，全部都系有药性反应嘅， 系有阳性反应， 吓、啊，全部都系吸食啊安非他明各样。咁我想问你啦，呢、這个就是处理手法，一有事海洋公园承担一个责任，讲咗有第三者保险各样嘢，系咪先？跟住。封咗个管，跟住加强人去做。但系西九文化中心嘅管理层即刻出嚟，我呢啲系中暑嘅，即刻撇清关系，惊死你知道以后搞另外啲节目比较麻烦啊，惊你啲人屌咩乜乜啊，你跌咗唔好，即刻抱出嚟。呢、這个就系本身香港嘅文化咯，一个就系政府嘅，一个。半私人啦、 啊、嚇，嗰、那個都係政府， 我亦都係算係政府即係馬會啦。 香港係咯，嗰、那個叫做嗰、那個叫做海洋公園咧，都 馬會啦， 係咯，政府嘛其實。 賽馬會又唔好話政府係賽馬會，但係咩？你睇個手法喺呢件事上，你就即刻見到係完全唔同。 咁唔係，有一單嘢咧，就係、是、個新馬房。夹个下马机夹死咗，夹死只狗只，哇咪一死八伤，夹亲啲马喎个下马机，因为马咧嗰、那个叫做操练咧，有时去游下水啊，去踱步啊，或者跑圈啊，咁另外咧有一个叫行马机嘅氹氹圈喺度行咧、哦，好似驴仔，驴、仔咪挂住个红萝卜咁样嘅， 旋转门咁样， 系啦系啦，旋转门咧，咁佢格格咧坏咗咧，就搞死咗只马，另外八只受伤，因此单有只马都好似受咗伤，但系我嗰单嘢我冇详细睇嘅。马会第一时间好似都系出嚟讲埋啲嘢吓，推卸责任嗰啲嘢喎，通常。 咁啊真系唔知啊，但系海洋公园真系嘅两件事就摆咗喺度吓，即系讲得好清楚，就冇话哎呀我推卸责任啊嗰样嘢。 可能都推唔甩咧，系嘛？ 咁西九文化中心你都知噶啦，吓咁样大镬日都啊新闻不断都系马鞍快。 咁唔紧要，搞故宫咯嗰度。 咁、哦、就搞劲嘅， 唔系啊！搞故宫冇敌人，唔会有人喺度吸毒噶嘛？你会唔会去参观故宫嘅吸毒啊？吓，肯定。 我惊好多人去示威玩嘢啫喎。 示威啊？ 玩嘢啫喎，咪日当嗰度天安门咯。 会唔会啊？到时香港好善，香港好善忘嘅， 唔知噶。 我觉得过咗去就 有需要玩起上嚟嗰阵时就玩噶啦。 我、啊哦、玩嗰班坐晒监噶啦。都冇乜机会， 都冇乜机会啦。 唔系，咁另外有人嘅，你定啦。 我估冇乜噶啦， 冇乜噶， 冇乱咁玩咧，即系派啲真嘅解放军出嚟招呼你。 系咯，咁啊，另外 其实咁啊好啊，横掂都系啦，搞大单啲啦，你真系。 咁有一单都好大单喎，嗱，琴日咧有一个叫做咧，两个香港嘅知名人士咧就搞咗个集会。吓、啊， 都好知名嘅喎、 啊。系啊，一个咧就亲政府组织吓，呢、啊這个呢、這个一个号一个号数啦吓，宝华路14号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号数啦吓嘅组织成员啊，或者嘅头目吓、啊。另一个咧就系、是、香港立法会议员啊，一个姓何嘅律师。咁啊，网上有啲人咧就有个嗰啲叫造谣，我觉得系造谣嚟。佢话咧，传闻啊，郭文贵话斋吓，佢话郭文贵讲香港有个建制派议员，好似系做律师嘅，姓唔知系咪姓何咧，就喺上就喺深圳吓，同一个14岁嘅少女性交，就俾呢个公安逮捕咗。咁之后咧，从此之后咧，当时未做议员啊，咁讲啊，从此之后咧就非常之爱国亲中啊，咁讲。但我觉得呢个系 都流流地 嘅，绝对系抹黑，冇可能。这个何议员，你从佢嗰个叫做咧，呢几年嗰个演变过程， 脉络， 佢绝对系一个积极分子。 哦，啱，仲 有仲有鄭松泰嘅配合啊，系嘛？ 唔系積極分子啊，當年你講過啦， 冇錯啦，唔係阿刁拔，你講講積極分子， 冇啊，即係本身唔係咁咁跟正門紅嗰啲， 冇錯啦。 咁咧就走出嚟咧，就要就要表現得咧，就要更加激， 冇錯， 令人令人哋咧就睇到你。 冇错啦，呢啲咧就类似我哋当年讲嘅激进建制派。嗱，何君尧而家咧就成为咗香港激进建制派嘅代表人物。 系， 咁佢咧因为有激进建制派，一定系啲温和建制派嘅。今日咧已经有两个温和建制派出嚟同佢唱反调咯，一个咧就叫汤渣华，吓、啊，一个咧就叫叶柳。因为佢哋感受到地位受威胁啊嘛， 再唔讲冇定期噶啦， 冇错啦，因为咧而家呢个话语权咧，呢个 争夺紧， 叫追剿泛民嘅话语权咧，就俾何君尧立咗， 系， 咁佢哋咧就喺度，即系咧等于造反派文革嘅造反派一样啫嘛，而家呢个何君尧咪造反派啦，你讲得啱啦，越系唔系根正苗红嘅人咧，越系嗌得最激嘅，一定系最激进。口号啊，做嘅嘢一定最 第一就要争出位，第二其实系保护自己。 系都系，咁佢咧何君尧就我睇次次就唔需要保护自己嘅，佢主要系要出位，要夺权，即系咧，因为你建制派里面都好多啲着数噶嘛，佢系要夺权，因为咧其实建制派里面系山头林立，系好多利益一层一层嘅，咁何君尧咧佢一。即系老实讲，你西环虽然睇中佢啫，但系佢都冇人冇物，得一个人啫嘛。佢一定要联合一啲黻势力，联合一啲激进 外在组织， 系啦，一嗰啲叫做咧类似红卫兵嘅组织，譬如你话咩沉默之声啊，咩爱港力啊，呢类型嘅组织，咁啊结合埋一齐，因为佢哋以前咧卖相系比较差嘅，你见啊一个陈静心、李思嫣吓、啊，跟住就陈广文即系导友嘅款啦，跟住就高达斌，即系俾人哋感觉咧，全部都系嗰啲叫做咧 暗暗惨惨。 乌合之众，俾人哋感觉到系一班狐朋狗党，一定系人哋一睇你啊，即系嗰阵味咧闻到出嚟，好臭嘅。但系你何君尧咧， 律师 曾经做过律师会主席，系小律师啊，大律师啊，系小律师会主席。又跟住而家仲成功，因为咧有郑松泰嘅掩护，成功做到呢个立法会议员。咁所以咧，佢系正式嚟讲咧，系代表激进建制派咧，系。叫做咧上位成功，但系上位成功唔代表佢企得稳呢个阵脚，因为下一届只要西环唔倒票俾你，你系输噶啦。所以其实我哋要做啲好激进嘅嘢。我当年2016年我已经讲过噶啦，支持香港取消一国两制，即刻行一国一制嘅咧。香港原来嗰做咗问卷有成十七个 percent。在比例代表就知啊 ,17% 稳定一席。如果你每区派人参选是可以搞 五区公投。 不是喎、现在已经有人做緊呢样嘢喎，已经有人噏咗出嚟喎。 是。 嗰、那个叫屈永贤喎，佢话要呢个 每区一席嘛。 唔系，佢话一国两制唔需要啦，而家佢有讲啊。 唔系啊，即系我觉得我意思，我系讲嗰个支持者佢嗰个客路啊，佢哋嗰种激进嗰种建制派嘅客路咧，系有17%，即系话咧以比例代表就系佢哋每区可以攞一席。咁咧，呢个就系一个激进建制派同埋温和建制派嘅一个斗争嚟嘅。最终咧系有机会咧系协调唔到嘅，因为你都知道啦，西环而家因为只系爆咗个何君尧啫嘛，如果爆到一，如果爆多一至两个咧，佢哋成形就好似当年芒果佬咁样出嚟嘅，就一定系解散你啲票嘅。咁当然呢个绝对系好事啦，我哋都喂 乐观其成。 我哋旧年啊都等佢激进建制派出嚟五区参选啊，点知得一个何君尧系嘛？你高达斌又唔成气候系嘛？李思嫣、陈广文嗰啲全捻部都唔出嚟系嘛？搞到我好失望。 李思嫣都有出，不过就。都是一扑一碌噶啦，搞到自己。 唔系陈月嗰、那个叫咩？陈玉娥。 陈玉娥。 陈玉娥攞几廿票。 唔系你先有出啊？有啊。 闹阿陈文啊嘛，嗰次啊。 有出咩？ 有选啊。 叫、那個、我咩？ 唔系。 有选啊！你先有出啊？ 唔知喎。 有你先。 有出咩？ 即系出咗等于冇出。如果咁样就直头唔见啦。 系啦，唔系啊！佢哋咧当年咧，当时冇一个好漂亮嘅口号啊。 冇。 系嘛？取消一国两制。 系啦。 系嘛？ 五居公投。 如果我哋当选，我哋会成功搞一次，我哋会集体辞职搞一个五区公投，否呢、這个取消，直接取消一国两制，香港又直接由中央管辖。 我就谂讲，一定俾人禁，因为大陆嚟香港搵食嗰啲啊，大佬，如果香港冇咗一国两制，佢点做啊？ 冇所谓， 呢、這个唔使 层楼都卖钱啦，真系。 喂，你同佢斗大啊，应该系调翻转同佢斗大嘅呢啲嘢。 唔使，佢哋用陈云嗰条桥咁样。啲人投票嗰刹那咧，已经等于佢哋赞成咗一国一制噶啦，我哋唔需要再回去。 唔系啊，佢陈文嘅陈文嘅讲法就系话咧，佢哋嗰次咁样出嚟选咧，就已经系公投嚟噶啦， 唔需要再辞职噶啦， 系啦， 咁嗰个佢失败咗咯，人哋即系话用选票话俾自己捞咯， 系啦， 系咪啊？咁啊，嗱，呢个建制派嘅五区公投咧就冇办法成功啦。咁你都讲得啱嘅，因为咧中联办就会揿 揿硬你啊，大佬。喂，我要揾食嘅，大佬喺度揾，我咁多着数。 单止净系中联办，你建制派尤其是咧新民党、民建 死梗嘅，死梗， 佢哋一定会联合出嚟抵制何君尧。所以咧嚟紧何君尧咧，我觉得佢系 四面受敌， 系面对嗰个压力咧，一定系大过其他人。因为咧，第一个想搞搞佢嘅汤家华啦，你见今日讲啦，喂可判监一年噶， 系啊， 系嘛，你而家喺度煽动杀人啊！如果有一个热血青年受咗你嘅感召出嚟，系嘛，是但怼一两怼死一两个嗰啲港独分子， 咁真系死咗喎要， 喂真系怼咗咩两个，喂到时差人问你攞下工，去何律师感召我。曾呢个屏山乡事委员会呢、这个曾委员长感是系咪感召咗我？ 佢喺台上嗰一声杀，跟住阿台官又冇声，哇！仲要真系一个不净喎呢部。 系啦，佢哋咧系咪即系仿效咗呢个叫做咩啊？张咩宗系嘛嗰个？张献忠， 张献忠 系咪？叫做咧，入去佢入到四川，成就七杀碑嘛，系咪？叫做咧。天与万天咩？天赐万民与人，人无一物与天，系嘛？杀杀杀杀杀杀杀，写到七杀碑，系嘛？喺四川杀咗几千万人，据说吓，实际应该冇咁多嘅， 系 即系历史书都够 夸张咗啲， 嘅历史 书成个百万大军啊，从来啲数极都冇啲， 冇嘅，一定系号称嘅，一定夸张啲， 号称，唉，讲清楚。 呢个集会一出咧，咁依家连阿陈文嗰啲都好危险噶咯， 陈文 出街佢都觉得港独噶嘛啲， 咁陈文应该要报警 call 呢个资科特工嚟保护佢咯， 系 保护证人组嘛，系咪？ 咁佢系咩？佢系咩证人啊，大佬？ 唔系要人组， 系啦， 要人啊嘛，咁佢系佢 将来嘅大元首嚟噶嘛，香港临时总统啊， 大总统嚟啊嘛， 系咪青山区啊？ 咩区你都要保护啦，咁你系咪？ 系咯，暂时就一个香港市民啊嘛，有人话要对佢杀无赦。 喺呢个世界，一条底裤、一张厕纸都有。 唔系，唔关佢事啊！佢自己话佢自己反对港独噶嘛？ 系咪？佢反对港独咩？ 佢永续基本法就系货真价实嘅港独嚟嘅。 哦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！呢啲佢话咗呢个港独系做坏事嘅。 哇！你真系好大镬咁。 即系其实我跟唔到。 唔系啊， 又系早收三日风啊！佢 喂，坦白讲， 陈云嗰个论述咧非常之好。原来永续基本法就系最佳嘅港独系咪 啊？ 咁样喂，大镬啊！真系有人受咗呢个曾树和同埋呢个何君尧嘅感召系嘛？唔好话真系怼冧呢个陈云咧，就系掹晒啲头发。咁都好大 又嚟 发无赦啊！系要掹晒你啊！真系 咁你谂下啦，系好大王哦。咁除咗佢之外咧，好多学生都好大王喎。你谂下，香港好多大学生。咁如果有冲一两个嗰啲叫做咧，嗰啲叫做 周树峰 爱国分子系嘛？去到中大、港大、岭南啊，咩城大咁样，每个地方杀几个吓，将佢哋嘅首级斩下。挂喺呢个大学上面，咁到时真系大家一齐，喂唔使讲啦，一定要挂 banner 啦。何君尧、曾树和成功争取，系嘛，将呢啲港独分子斩首。 系， 哇，咁呢个世界仲成咩世界啊？ 冇咯， 系嘛， 而家都基本上 衰过一个一制嘅。 喂，呢啲仲唔起诉啊？ 唔系，个人好乱啊！喂，之前咧个段子咧又话已经好暴力啦，要坐监啦，咁依家杀点啊？ 咪咯， 咁要点啊？ 佢话咩嘛？佢话要睇，佢话要睇情景啊嘛。咁我就谂下啦。 阿袁国强话， 我要先讲一样嘢啦。咁有个电视台咧，已经宣传咗呢个暴力几十年噶咯。你记唔记得以前咧？有一本杂志叫《夺标》， 所以咪收皮咯。屌，即系搵一个。 但系佢做咗咁多年喎、 啊。嗰阵时未回归啊嘛，系咪啊？你要谂下未回归啊嘛。 咁唔系，咁你都系做，你可以做过嘢。你要知道而家啲嘢咧，分分钟唔觉意有追溯性噶嘛？你唔知嘅咩？一识法转头噶嘛？呢、這个世界。 咁样冇办法啦，咁啊唯有到时清盘啦，将呢个某个电视台啊，咁佢老细死鸠咗噶咯，啊边个接佢啲股份就边个负责啦，系咪应该咁讲啊？咁但系咧，即系而家香港竟然去到一个字吓、啊，叫做咧是可杀就不可夺吓、啊，你可以杀我，但系你唔可以 夺我吓。 夺我实在太暴力啦！ 咁咧，即系要请呢个杨振权呢个上诉庭副庭长出嚟解释下， 冇错， 系嘛？究竟个夺字啊，暴力啲定系杀字暴力啲咧？吓、啊，杀咧，我记得以前咧，周湛新养咗只马叫杀喜，啊，咁啊真系赢过马嘅，啊，咁啊。所以咧，都唔系一定系坏事嚟，杀喜啫嘛，系嘛？ 中意夺喜，即系好似黄天击杀咁，佢杀过边个咧？其实冇噶， 系啊，黄天击杀， 好似冇杀过， 变成一个笑话系嘛，即系变成一种嘲笑嘅， 冇错啦 嘅字眼咯，原来杀字都系嘲笑嚟， 佢背后系原来系搞笑嘅，咁所以佢个杀字咧就唔系一种暴力啦， 哦，所以 就冇问题，所以就冇问题啦，系嘛， 所以袁国强讲得啱， 要睇背景， 系。咁我哋都记得啦，即係袁国强第一大家可以形容佢呢，都我都帮佢諗埋㗎啦。杀千刀呢、這个袁国强可以叫做吓、啊。我哋都系以种轻松幽默嘅嗰个背景。 杀千刀系好用上海话讲㗎係咪？ 上海话我唔好识咁讲喎，问下有冇上海人啊。 咁呢只个实质档啦。 啊！不过咁样讲，即系话咧，我哋而家用一个嬉笑怒骂、轻松讲呢个说话嘅时候咧，我哋呢个背景咧就系冇问题嘅， 冇问题嘅，系啊，我哋好温和咁样吓，希望袁国强咧就杀千刀 啊， 系嘛？咁因为杀千刀系古代咧就有个刑罚叫做凌迟，就要锯千钩几刀咁，好似片皮甲咁样就逐忽逐忽片落嚟嘅， 攞个大网，跟住网住佢先，跟住佢每一忽肉折一个网就折咗出嚟嗰啲咧就逐忽逐忽割， 又或者叫鱼鳞割， 系 啊，嗰个叫做咧嗰个行刑嘅方式啊， 啊，历史最著名就系袁崇焕啦， 袁崇焕 啊，全部有特色啦，吓、啊、有钱买啦， 系啦，咁啊呢节时间又嚟到啦，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过。